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瓦雷利·拉什金和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博士谢盖尔·切尔纳霍斯基最近接受自由媒体网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全面支持朝鲜劳动党的正义事业。他们提到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阐明的党的自主对外政策的正确信号，强调朝鲜在太空科技、核技术等现代科技方面拥有潜力，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朝鲜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的国家。